锵锵三人行。哎，最近这个那天家辉给我急忙报信儿，说这个另一位台湾姑娘这个又婷 啊，又 终于说是生了。他说他看了一下，结论是长得像我。 你呀， 你把我给坑了。我以后在又婷人家老公那儿没好日子过。 你心地又正，因为又婷大着肚子的时候，整天 还有来录音。 对呀，对着文涛嘛，对多了就会像那个气质啊。我一听那个 baby 啊，哭的声音就像文涛。 请问一下，哭的声音像文涛要怎么像呢？ 就是非常那个灵活，也非常刻薄。 你放心，我相信经过我们几个人的这个共同这个互动吧，对吧？嗯。他即便是长得像我，但将来呢，说话可能会像你。 啊，那就 运动起来可能像他爸。 那也不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综合。 可是据说他生产的时候，他老公跟你在跑步上。 没有， 对。雪人在又婷这个生产期间， 对， 是吧？好像 对、啊、没，我们那个是错开时间，小孩子一个礼拜前就生，哇，我都流汗了，我想 洞房还能更乱吗？ 真的， 心虚作茧，心虚。观众，你们在东京干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要跟又婷保持距离啊！我现在推出新的女神，伟杰，咱们隆重欢迎，从东京载誉归来。 我是28号跑完，然后今天就来上。脚都还没好。 马拉松就是现在世界上啊，越来越多人喜欢东京马拉松，就说是办得特别好。 对，它是六大马拉松之一。 不是，你是怎么个因缘？你干嘛突然专门飞到东京啊？他去跑马拉松？ 不就贵节目吗？就某一年跨年的时候要求我们要讲跨年的心愿，我跟 就今年啊， 去年前年啦， 前 年跨去年，然后我就说我要跑个10K 的马拉松，结果到了去年的时候，就有观众贵节目太红，观众一直说。哎，所以你到底哪一天跑马拉松？然后那时候差不多，我想说那来报一个好了。然后我就去报东马，那东马的中签率大概不到10%。我当时报纸说有报不会中，就报中了。哎，东马只有分10K 跟全马42K， 但10K 是给就是残障人士，还不能报。 10公里、就是、 对，就是10公里，还有42公里。然后10K 我又不能报，因为我个人没有办法提出任何残障，除了智商之外，没有办法提出任何的证明，所以就是硬着头皮真的就上了。然后上了之后，就从8月份。开始练跑，其实我一直都断断续有在跑，但8月份开始就比较系统性的练跑。 哎呦，真的是，我觉得你说 没有，所以你没有跑十 K， 是跑 我跑全马42K， 不得了。 所以咱们锵锵的这个嘉宾呢、啊，我说真的是最有诚信的人，对吧？北京有一个说了裸奔就真的就裸奔， 那一集我有看到。 这个发誓说要跑，我记得你的新年愿望有一年我们三个许愿嘛，对吧？你是说我要跑，还真的跑到一个。 真的 对，那你干嘛不在香港跑了？ 因为没抽中，其实是因为没抽中、那个、因为他们这些比较热门的跑步都要就是要抽签嘛。我真的是抱持着抽了不会中，我还可以跟观众说我抽了但没中，但就是买乐透都没有。 那哎，在咱们展示一 下，而且我一定要说，就是我证明我有跑完，就是我有拿到金牌，这要跑完才可以拿到。 这是给最后一名发的吗？ 不要这样，你知道总长就有7个小时，我跑了5个多小时， 你看 还有我的参赛券，就是要贴在胸前的那一种，所以都要保持起来。我觉得 贴在胸前， 真的、啊，因为跑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要帮你计算，还要帮你拍照。 不是，我问你，你是这个就是。一直42公里是一个匀速跑呢，还是后半段就是走下来的呢？ 其实应该这么算，就是说我平常都有在跑，所以我自己练跑的时候，我最长可以跑到21公里，就是半马的程度。所以半马之前我都还是可以很均匀的跑，但过了21公里，其实是已经过了我自己试过的极限，开始你速度就会乱。然后最后其实都是这样，就是跑跑走走，跑跑走走，然后到30公里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叫爆炸了，你就有一种快点回收车来带我回家吧。我感觉，因为东马是有时限的，就说你，因为它整个东京的市区都会 不能够说你跑10个小时， 对，不可以，就是它会算，比如说你1公里带只能跑9分钟，所以你如果在9分钟之内没有跑完，它回头就把你载走。所以我当时就前面就抱持了一种天哪，我不要被回收车载走这样子，对，真的，然后都不敢上厕所啊什么什么之类，然后就在前面一直飙速，然后后面才开始慢慢。真的是一个非常，我以为我到终点的时候会就痛哭流涕，就我笑着嘴巴裂到耳朵之类的这样子。 到了终点之后，觉得肺要爆炸了，还是要虚脱了吗？ 其实真的不会，因为其实你到最后的时候， 慢跑不是那种会让大家就是很喘的一个运动，它真的是需要训练你的心肺。像我跑完，我也是可以正常可以讲话，但你就是体力上的一个累。 哎，但是会不会跑完了，当时就瘦了？ 应该晒干了吧，因为其实是脱水，那天都是我瘦也有可能，因为晒一天你知道黑，然后就那个色号就整个哇变瘦这样子。 是，对，你的这个成绩是多少？ 五个小时，五个小时37分钟，我原本预估是5个小时30分钟， 但因为我都排行第几嘛， 我不知道哎，还没有出来，因为官方的那个还没寄到。我们刚刚那个是拍照方的，就是说他们会帮你，他们就现在很先进，就是你先去登记，然后他就会再帮你在 Facebook 上，因为他们赛道比如说10公里地下都会有个计时板绑在脚上，然后你过它就会 sensor 就帮你打 排行，也就是天文数字了、 这个、不要这样，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排到个1-2、1-2万名吧，就不要跑这么久。 我为什么说东京马拉松现在就是越来越大家越喜欢了，就是有时候说这个日本人搞点什么事情，你还真是他的这个首先这个沿途的那种说是什么义工啊，这一路跟着你捡垃圾，所以他那个绝对没一路上干干净净的，而且这种厕所的这个设置，而且你说日本人能到什么地方，就是比如说咱们一般弄一马拉松就是这起点终点中途弄急救车救护车停几辆车停在那儿、他们不但是有这个，说说每公里啊还有一些骑着自行车的受过训练的背着急救包的那个急救员，所以说东京马拉松据说是办了这么多季，我忘了多少哈，说没有 11届 没有死过一个人，而且呢成功抢救了是多少个就是心脏骤停，就因为他第一时间就把你抢救过来 啊！而且听说这两年还加了 AI 机器人啊，有些你看不出来，你以为是帅哥呀 哈？真的吗？ 原来是机器人， 那一定是 站在那边监控，没有他们侦测住哈。其实他们眼睛嘛，完全好像 CCTV 哈，好像那个监控器哈，看着那个。可是你刚说跑，哎，那很勇敢啊，因为平常跑10K。对不对？后来你突然跑全马，后面我听他们说啊，一定要有一些秘诀的才能支持下去。我有个朋友跑哈，秘诀香港男人嘛，中年男人在香港跑加马，他说跑到一半，后来呢就要意志力。可是去了东京啊，他有趣啊。我说讲什么？他说讲 kimochi， 很舒服啊。 那 你没看 A 片吗？ 哦 ，kimochi 哦。 啊，你没他没看 A 片学日文啊？ 纯情的 A 片。哎，我们从小看 A 片学日文学几句嘛，一开始一定是那句。 什么？好想听哦，马老师大声一点告诉我们是什么。 我听要叫什么亚麻得 啊？对对，刚开始第一句嘛，一定是说亚麻得嘛。 你不再讲一个非常健康的活动， 一般我就是看个开始就结束了。 那我身体 一直看到尾，你是中年 人。通常都是亚麻得开始，挺波曲结尾嘛，就这样，都是这样。 所以这个你也亚麻得了，也挺波曲，是吧？外边运动让人就是分泌这个多巴胺，就哎，但是。那我就是说你参加这个沿途的这个见闻咱们可以通过照片来看一下。 这是开跑的时候，就是准备要开跑，你知道这个时候还看起来是一个神清气爽，还是一个白还是一个比较白系列，然后妆啊头发都还美美的， 对， 然后、 还化妆，你说这女孩子真是爱美， 防晒、一定要一下防晒。 再来再看这个 呢，是我是 J 嘛，我的开头是 J 嘛，他们有编号，就是说你是比较有经验，他们排在前面，像我是初马，第一次跑马，他就比较后面，所以是 J 入口。你看他沿路都会有人帮你指引，所以你也不会跑，因为3万多人同时在一个场地要跑这样子。 来啊。 然后这个是 姐妹队， 姐妹队 ，I have a pen 那个就办那个 Pico 奖，因为呢。在东京就非常非常多的 cosplay， 然后这个是跟我同一区，也是 J 区开跑的，然后他从一开始就一直在那边跳舞，然后后来就脚有点没力，我后来就再也没有遇到他了。哎， 倒在了路上，可能已经。 对，还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比如说扮成美少女战士啊，然后你就很想打他，因为这其实是一个老阿伯。就大家远看觉得你近看就是一个阿伯，阿伯你想吓谁？ 好像有个笨蛋，扮成那个铁甲啊， 还有吗？ 很多，还有扮穿啊，这是、yeah！ 他们把照片，这是剩最后2公里的时候了，因为我们说剩最后2公里的时候是你肾上腺素最，就是因为你已经累爆了，然后到那他们都说最后2公里是你会突然开始冲刺，你知道说终点就在前方这样，所以你要在这， oh， 然后这次跑完，你看已经头发就额头都已经发黑了，因为真的已经 晒到整个人都已经。 所以全程是穿着那个外套吗？没有吧？ 中间有 什么意思？这是又想起日本什么片了？ 中间外套是有脱掉，因为其实东京我们那天早上跑大概才5度到8度，其实非常冷的。但是跑到中间的时候，大概过一下，你开始跑你就会热嘛，然后又有太阳的时候你就会脱掉。可是，一过12点之后，马上又会冷。然后你快要大概剩10公里的时候，其实外套又穿起来，其实是会冷的。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运动啊是一个主题。我就从这个东京马拉松啊，我就想起，你看这个生活方式啊。哦，过去我们以为就是说，中国人懒呢、啊，其实很多时候也没有条件啊。你像在北京， 空气， 你说跑，我们有个那个编导的那个老公啊，就是、也是爱这个长跑。 爱什么？好想吃。 不是，在北京雾霾最严重的一天，你知道吧？车围着四环跑一圈。 后来肺都坏了吧？啊，后来肺都坏了。 跑了一天，病了一个星期。所以，我就说，但是你看，我们像在欧洲啊，在什么很多地方都见到满街都是跑步的、还有一个就是自行车。 哦，对。 所以我今天从你这个经验呢，我就想到最近呢有一个话题，这个国家交通部长出来都讲，因为这个犯了点什么事儿呢？就是说，咱们绿色嘛。还有解决群众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问题，像说是城市慢行交通，就是单车、 对 自行车。现在有一种东西啊，还拿到融资啊，就是说这个共享单车。共享单车，比如说你放一个单车，好像扫码啊，扫什么二维码，先下个什么 APP， 一扫码呢，啪就开了，哎，你就骑。结果呢，发生了一些什么现象？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一些照片啊。你看，结果呢，就是这种，发现有的就被放在不是对，就放在了树上。 我以为停车场不够用，改装。 然后我们再看下边，这座位上扎针，放个针，我天，这针正是对着会阴的部位，太阴了，这个给你卸了个轮子，卸了个前轮。所以说，有些人说中国人是一个顽童的民族，你知道吗？他就是你再往下看。这是在成都一个农家乐对面，10几辆这个单车公用的这个单车，最后被发现，那天还以为着火了，有人报火警，结果发现是这些单车被烧的扭曲变形。咱们先去个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是最近这个新闻会上嘛，就说这个后来这个记者就跟这个交通部李部长啊，就说哎，说有人说这个共享单车这个事儿哈，它是叫公共素质的照妖镜，公共管理的显微镜。说李部长你怎么看？李部长就是说这个他觉得这是个好事儿，就是共享单车呀，这是个解决叫什么慢行交通的一个好事儿。但是呢，中国我们这个市民素质大部分整体还是好的，但是有点参差不齐。 正是要。坚持下去啊！现在很怕说一发生这种没有预期的不好的情况，就说哈、啊，算了，停了，那政策停了是吧？坚持下去嘛，这学习嘛，要给市民。 你知道，就是说他们就是要解决什么叫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交通问题。比如说你坐地铁出来了， 对， 临到你的公司， 哎， 而且这个就是说其实共享单车，我倒是一下子想到另一个概念，他们就是研究未来学的，就讲，比如说。如果你愿意把你就是未来我们会面临一个挑战，就是你愿不愿意把所有的隐私交给这个中央数据系统，这个所谓数据主义啊。如果你愿意，那么这个交通问题实际上你连自己有车都不需要。就是说 现在也有共享汽车这个概念， 他对你啊比你自己还了解，然后全部在一个中心的这个交通网络。也许一个城市要不了那么多万辆车，也许一个城市只要5000辆汽车，或者10000辆汽车标准化的。你今天早上，但是他会调配。你今天早上送伟杰上班，然后伟杰上班的时候，他不会停在公司停车场了，他啪下一个又接另一个人，都是自动驾驶。所以当然这是题外话，我就是说他这个共享单车呢，也跟互联网有关。他现在推出的这个，就比如说。其实现在真做成了的还行的，据说也就1-2家， 对， 拿到了融资啊，几亿美金呢、就是也是看好啊这个投资。但是另一家呢有点弄不下去，我一看那个挺逗，他就是说啊，他说这个共享单车呢，就是你这扫二维码，然后呢就开锁，实名注册开锁，30分钟之内是免费的，然后30分钟以外呢，就是 按里程数收费， 每半小时收5毛钱。 结果呢，这个公司发现弄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很多人呢，就是一开了锁，马上还车，明白？马上还车，不就是半小时以内是免费吗？ 哦、对对对对， 那一开了锁就还车，实际上他骑一天。 那这是技术漏洞。 对， 技术漏洞。 而且还有就是市民的那个啦，就是、 而且我跟你讲，在这个说这哥们儿挺倒霉的，2016年12月拿到了第一轮融资啊，开启了梦想之旅。然后呢，他们跟2017年就今年元旦、跟自行车厂家签订了5000辆自行车的生产合同。1月25号是第一批500辆单车投放莆田啊，然后呢，好景不长，一周后投放的667辆单车只剩下157辆，丢失率高达76.5%，有人搬自己楼道里锁起来了。 不过他这个新闻后来也有人就说他其实是有点问题，就是说他们其实去找的人很少，比如说他们就说单车丢出去不是要派人去找，他们可能派的人太少，因为后来这个新闻出来之后，哎，单车的回复率就很高，就说哦没有，我们都在这里都找得到，所以我觉得也很难去衡量说到底是他们有认真没有认真找，还说市民发现了新闻把这个单车交出去，但是就有点可惜，就新的这种共享就不只是共享单车，去年也包括共享汽车的概念，也是最后一路，就是我停在某一个大厦的停车场，你用里程来计费，然后开着也是可以解决出行的问题。 对，但是现在真的就是你说的这个，我现在也是发现呢，这个家辉，你那么关心个人隐私哈，但是现在我们面临一个新世纪的一个门口，就是我们每个人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我昨天吓着我了。我就发现呢，这个 Siri 就向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你知道现在这个 Siri 开发比以前的不一样。我昨天晚上我新买个电脑，闲着没事干，我跟那个 Siri 聊天是吧？ 出来 谈恋爱。 对，然后我就大概说了个什么，我说你能帮我做什么？然后他那个回答呀，哎，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就是 人性的感觉， 对 吧？ 有点人性的感觉。然后那个就是我说那个什么，能不能改个名字？他说为什么要改名字， 还有这个对 然后呢，就是我就看他跳出一个窗口，我就不懂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这个 Siri 如果能够更好的服务给你，那意思就是说你能不能允许这个苹果 开发商可以 看你的一些东西。哎呦，我就觉得当然他会有保密协议或者什么的，但是当然就是他在学习你，你明白吗？你可以假想到未来，实际已经不是未来了，就现在已经出现很多大数据，非常可怕。我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在北京打车，最后跟我说就吓着我了，他在三里屯打车，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司机啊，他现在不都是用这个软件吗？这个司机就问他说你是不是在三里屯上班？他说没有啊，我就是随便到这儿逛，你怎么知道我在上班？他说啊，我看到你总是从这里叫车， 哦，他可以 看得到这个大数据啊，就真的是到那个就是说全民你愿意不愿意，如果你愿意把你的隐私让渡，最后啊，这个城市的管理可以变得特别有效率。 可是你愿意不愿意有个前提嘛，那个技术能不能足够的保护你？ 对， 比方说那数据我能不能要把它取消的时候取消，我说它有更高的保密技术，因为我很难问你愿意不愿意嘛。我问你愿不愿意给我10000块，哎，假如我能够让你信任我，说我下个礼拜还你50000，你就愿意嘛，对吧？那前面又有一些前提，可是自己操作起来当然要小心。你刚说那个什么开车师傅问人家的事情哈，我前2个礼拜啊，我们通常文青家庭、文艺家庭，一家三口坐在电视前面吃饭。看电视有时候干什么呢？用手机上 YouTube 上一些视频网站啊，找自己想看的，然后就跟家人分享，把它呢按一个键就可以飞到大屏幕里面， 对吧？ 有个 东西很简单。然后我那天我跟我女儿轮流非常民主的，哎，我要看这个，我到我的 YouTube 那飞了一段台湾综艺节目，费玉清龙兄虎弟看完，然后轮到他飞一个美国的什么短剧啊看，然后到我可是不晓得怎么搞的，弄到后来了，哎，原来我一飞出去了，变成我的视频的那个屏幕的东西飞去我女儿那个手机上面。我女儿一看，我也不知道啊，我女儿看， 有看到不该看的吗？ 你平常是看什么？我说他怎么怎么吓你一跳？我就 系统错误，系统错误， 没有百思莫辩啊！哎，幸好我的行当是搞研究的，我们最好的借口是什么？啊，对，那研究用。研究需要，而且那个你记得文涛叔叔吗？ 文涛叔叔寄给我的。 文涛叔叔通过这个学日语哦，是吧？怎么的？怎么的？ 提莫奇，提莫奇，提莫奇， 提莫奇。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玩意儿你知道，过去说有的家长啊，偷看子女日记才知道子女什么恋爱啊这些隐私啊。现在我发现啊，就是现在这个技术啊，除非那些理工男。我发现咱普通都不是特别会用。 对， 你我已经听好几个小孩说啊，什么这个 Apple ID， 这个东西搞啊，最后他那个所有的照片都给他妈看见了， 因为你没有删除嘛，你没有，比如说我在这个手机登录之后，然后我又其他手机，但是这个手机你没有把它洗清掉什么的，我只要再登录进去，我只要记得你的密码，就可以看到了所有东西了。 那要很小心的，像我以前反正出过很多事嘛，反正我们 的什么好想知道， 还财务问题，什么我们家里共用电脑对吧？我一。离开了，轮到离开家，轮到我老婆用，就不小心看到了她不应该看到的东西啊，比方说我电邮骂她等等哈、啊。然后呢，所以要小心了。现在小心到一个地步，第一个，每人一台电脑啊，全家现在我家弄得好像一个网吧一样，一开门进去一台一台电脑哈、啊。第二个呢，我用的电脑呢还是不放心啊，虽然加了密码，它还是有办法啊解密，我只好很麻烦。每次一出门呢，就把电脑后面的电线拔掉，随身带着出门走。哎呦，那他电脑根本没有电线来插进去，然后还把 USB 的WiFi 的滑鼠的那个键接收器什么的，几乎能走的都带走。 你跟我一样哎， 哎呀， 你跟我一样， 都是坏蛋。 我一离开家，我就得把那个 WiFi 断开。 为什么？ 对啊 ？Why？ 就是一种恐惧感，因为我现在知道，只要你连着。 是了， 其实也没多大用。我在香港，不是他还介绍我一个那个电脑工程师，帮我弄一个电脑。我最后跟他讲，后来他就跟我讲啊，他说其实呢，如果是这个不管概率多高，你只要连着网，你的电脑都有被侵入的可能。一旦侵入，包括你在电脑上的动作，你按键盘，你的密码。都能够记录你的动作，就是所以说实际上理论上讲没有不能破解的。我后来我说那我干脆我就是说专门买一个电脑不联网，就用来那个 工作室 处理那个亚麻袋， 那个也不需要联网吧？ 他说但是呢，你老不升级呢，也不行。这玩意儿真是人到现在变成被他所控。 所以现在对理工男都要好一点，你知道吗？现在对理工男都要保持一种尊敬的心态，不然的话他会的你都不会，你真的太没有隐私。 但我跟你说，会水或者淹死的都是会水的，像我们这个就干脆拔了线了。 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拔线，这是一个，这是我无法理解的。 安全感啊。因为 求的是一个感觉上， 因为我弄密码，他我老婆本领越来越大，我不晓得他哪里学来，可能他自己修的，学了电脑。 那你知道他的密码吗？ 我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老婆贤妻良母，我不需要，没有东西秘密给我去查的，我不一样。然后我那个，可是他只要把电脑那个电线拔走了。 他完全没有通电，他不会生气吗、啊？当你拔掉电线，他说为什么每次电线都要拔走？他不会生气吗？ 我总有个说法、啊，说 例如做研究要有换一条新电线、 对呀、啊，总是被人家哎，我们家财务系统会被入侵怎么办？等等哈、啊，反正安全感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就是说就过去讲这种一个你能不能生活在一个被监控的系统？要是被监控呢，这个就更有效率，一切更有效率。但是呢，代价是呢，你要付出。其实现在他们就在。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呢，就是说啊，我们这个科技的这个发展呢，好像这个哲学还没跟上，就是你怎么解释，怎么判这个三观呢？以后怎么看？比如说现在看这个隐私的观念呢，会改变。你别看今天咱们这么重视隐私，我现在就猜啊，会不会有一天，再过多少年呢，人们。不觉得这个隐私有什么多么重要？ 现在小朋友应该也都不介意隐私这件事。我记得我们好像也在节目上说过，就是现在小朋友所有的事情都是公开在网络上的，所以我觉得也许在他们在当道或者是他们开始进入社会之后，他们就会觉得隐私不重要。 你所以你知道现在有一种哲学叫数据主义，数据主义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 从以人为中心的世界变成以数据为中心的世界。那么这个数据啊，它可以让你人类社会活得特别有效率，但是条件就是你让它监控你的一切，你的 email， 你的什么什么这个微信什么的， 就是你的便利性交换你的隐私， 就最后他比你啊更了解你自己，他帮你做出建议，提供咨询，